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麦克库拉托，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象的大家庭》。小象艾略特和他最好的朋友老鼠一起住在城市里面。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天的早晨，小象艾略特伸着懒腰醒过来了。老鼠从床单上爬了起来，他们总是这样温暖地睡在一起。艾略特说： 早上好，老鼠。 老鼠说： 早上好，艾略特。今天是我的家庭团聚日，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巨大的派对。哦，我奶奶会做好喝的芝士浓汤，我都等不及要去尝尝了。 老鼠家有好多好多的亲戚，他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里有密密麻麻的好多好多好多只老鼠。老鼠对着照片仔细地想了想。 我希望我奶奶做一份特大号的芝士浓汤，我要和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15个兄弟、19个姐妹、25个阿姨、27个叔叔、147个堂兄弟一起分享。让我想想，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太多了，很难数清楚的。 老鼠该出发了，他向小象艾略特挥了挥手。 我该走了，艾略特，我可不想迟到。 艾略特打开门送他。 祝你玩得开心。 再见。 老鼠走了以后，屋子里真安静，而且变得空空荡荡的。小象艾略特趴在窗口，这栋大楼有那么多的房间，有那么多的窗口，可现在艾略特只有一个人。于是艾略特决定出去走走。他来到大街上，他在街上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家庭。街边有3个兄弟正在打棒球，哥哥投球，弟弟打击，最小的弟弟就在后面做捕球手。艾略特进到地铁里，他坐上地铁，拿出一本书来读。地铁里有很多人在看报纸，旁边的两位妈妈正在给他们的儿子读书。艾略特坐着地铁来到了公园，他看到一位爸爸带着他的3个女儿在公园里玩，他把女儿高高的抛向空中再接住。艾略特来到了一家甜品店，他点了一个冰淇淋球，他看到一对小姐妹正在分享同一个冰淇淋，而且还在说悄悄话。艾略特吃完了冰淇淋回到了街上，一位老奶奶正在给她怀里的小宝宝唱歌。一家中药店门口，叔叔正在教育小孩子。艾略特来到了广场上，天那么冷，广场中间有个滑冰场，很多的孩子都在滑冰。有一家有好几个堂兄弟一起在冰场上围成圈，他们一边滑一边笑。可艾略特只有一个人，扶着栏杆慢慢的滑， 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摔倒。天渐渐变暗了，太阳就快要下山了。艾略特走到了海边，太阳在大海好远好远的地方慢慢地落下去。他看到远处的自由女神像也变得越来越暗了。艾略特很想知道，有147个堂兄弟会是什么样子？哪怕只有一个也好啊。天黑了，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艾略特决定到电影院去看场电影。电影院里正在放映一部大象和丛林的故事。艾略特用他的长鼻子把钱递到售票窗口里，买了一张票。他走进放映厅，剧院里又大又黑，而且空荡荡的，一个观众也没有，只有小象艾略特自己坐在影院的最中央。银幕上讲述着丛林里的故事，大象爸爸、大象妈妈和他们的小象宝宝，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艾略特吃着爆米花，眼睛里却流出眼泪来。他开始想念老鼠了，想念他唯一的最好的朋友。电影结束了，当艾略特离开剧院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城市都披上了一层白色。原来就在他看电影的时候下雪了，雪花慢慢地飘落在地上，飘落在艾略特的身上，风呼呼地吹着。突然艾略特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艾略特，艾略特。 是风的声音吗？艾略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不是老鼠，他就站在雪地里，站在街边上，正向着艾略特挥手呢。他不会认错的，老鼠的一只耳朵上有个小小的缺口，这正是他最好的朋友。老鼠跑过来，跳到了艾略特的长鼻子上，轻轻地抚摸着他。老鼠说， 我想你。 艾略特说， 我也想你。 天可真冷啊，艾略特把老鼠紧紧地搂在怀里。老鼠说， 让我们去避一避寒吧，我知道一个地方，呵呵，你会喜欢的。 老鼠带着艾略特来到了一栋房子，他们爬上了木楼梯，来到了房子的阁楼上。哇，这里点着蜡烛，而且非常非常热闹。原来老鼠的一家人就是在这个阁楼上开一个盛大的聚会 party 呢。哇，瞧瞧，长长的桌子旁边坐满了小老鼠，一个又一个的盘子里装了好吃的芝士、葡萄和奶油蛋糕。啊，一只大大的锅正在火上烧着，老鼠奶奶站在锅边，拿一把长长的勺子，正在锅里搅啊搅啊。锅里飘出浓浓的芝士浓汤的气味。老鼠的全家人都热烈欢迎了艾略特。老鼠奶奶说， 来吧，孩子，喝点芝士浓汤，是我做的。艾略特开心极了，这个 party 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小老鼠把奶油蛋糕给艾略特吃，艾略特用长鼻子跟他们一起玩滑滑梯、跳蹦床的游戏。艾略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还拉起手风琴为老鼠舞蹈伴奏呢。他还坐在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讲故事给老鼠兄弟姐妹们听。就在这天的聚会结束的时候，艾略特最好的朋友老鼠又把自己的家人重新数了一遍。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的家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呢。他们一起拍了一张很棒的全家福合影，艾略特也在里面。他站在老鼠们的最后面，他怀里抱着的就是他最好的朋友老鼠。 唐耳朵， 怎么了？ 今天的天气这么差，怎么才能出去运动呢？医生说了，每天要运动一点才有利于健康吗？ 之前我们给各位朋友已经介绍了肺部运动、眼睛运动、耳朵运动，还不够吗？ 哎，如果说坐在家里看电视也算运动的话，那是不是连睡觉都算运动啊？ 哦，对了，你说到电视， 电视 现在电视里经常介绍一种运动，地上铺一块布， 铺一块布， 好像是地毯，好像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人单腿站在那块布上， 单腿站在布上， 然后另外一条腿举、掰、伸、扯， 这是杂技吗？ 好像是一种运动。 运动 好像说是渔民家里才做的运动。 渔民家里才做的运动，难道是打鱼运动吗？ 可能，但是我没有想明白怎么拽一条腿就变成打鱼了。 耳朵，我想明白了，根本就不是渔民家里做的运动，是渔家。 渔家就是渔民家呀。 渔家不是渔民家，渔家是从一个外国词翻译过来的，外国词叫做 yoga，翻译过来就叫瑜伽。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运动。 哦，真的吗？ 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地方铺一块垫子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就伸懒腰吗？ 不是伸懒腰。这样吧，我现在带你来家里做个瑜伽吧。 好的。 铺一个垫子给你。 谢谢。 再铺一个垫子给我。 好的。 现在站在垫子上。 蹦蹦蹦。 不要动。 哦。 举起双手，吸气，放下双手，呼气，抬起左腿，单腿站立，保持平衡。哎，你看，保持平衡很难吧？ 是的， 需要用力气才可以哦。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左腿抬起来，保持平衡，不错，塔耳朵。 然后再抬起右腿， 两条腿都起来，你还怎么站呢？ 那是。 一条腿起来，然后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 唐耳朵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吃完晚饭，妈妈和呱呱出去散步，边走呱呱边问妈妈一个问题。突然呱呱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是你养活的吗？ 妈妈回答说，当然喽，亲爱的， 礼物也是你给的。 哎呀，那还用说吗？ 那我不明白，我们还要爸爸干什么？ 有一次呱呱在看电视，他听到了一条广告，就买了一份牛奶。呱呱说，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呱呱边念叨边把牛奶给喝完了。过了半天，他一不小心发现这牛奶盒子上的小朋友还在瞪着他。他很纳闷地说， 我喝掉你了，你怎么还在看我？ 有一天，妈妈让呱呱去买忘得了。呱呱到了商店之后，对售货员阿姨说， 阿姨，我买一盒忘得了。 阿姨给了呱呱一袋忘得了。呱呱说， 我先想试试管不管用。 阿姨回答说，可以呀。呱呱就拿了一片放到了嘴里。呱呱尝了一片之后就要走，阿姨赶紧说，哎，小朋友，你还没给钱呢。这个时候，只见呱呱非常好奇地反问阿姨说， 什么钱呀？ 呱呱正在厨房里洗碗，爸爸的朋友来找爸爸有事儿，问呱呱说，哎，你爸爸在哪儿呢？呱呱回答说， 哦，他可能在浴室里。 这个人又问，啊，浴室？你确定吗？呱呱转过头，把热水龙头开到最大，浴室里边立刻就传出了一声吼叫。呱呱马上又转过头来，对爸爸的朋友骄傲地说， 嗯，是的，叔叔，我确定。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未来之星幼儿园的张俊赫小朋友要跟我们说的儿歌是《小飞机上蓝天》。 小飞机上蓝天，小飞机郭灵巧，郭呀郭灵巧，乘着风儿飞的刀，飞的飞的刀，星河白云拉拉手，再向太阳问个好。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飞机上蓝天，小飞机多灵巧，多呀多灵巧，乘着风儿飞得高，飞呀飞得高，先和白云拉拉手，再向太阳问个好。小飞机多灵巧，多呀多灵巧，乘着风儿飞得高，飞呀飞得高，先和白云拉拉手，再向太阳问个好。 一